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材，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DJ 走过美丽广州。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日晚上十点零二分，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迎接新朋友的泽华。大家都知道，现在认识朋友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通常呢，对于年轻人而言，好像是一块玩游戏啊，认识彼此的几率更大。于是我们今天请来这三位音乐人，似乎就是通过剧本杀，然后再彼此认识到对方的，是吗？ 对。 那你刚才我的什么？ 就是你怎么这么清楚？对，刚听到我们聊天是吧？ 对啊，偷偷的耳朵一直竖得很高。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三位。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张雨佳。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于湘北。 哎，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新进的创作人黄小云。 你为什么加一个新进的？ 因为就是新啊。对。 新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又新，然后又有一点东西的那一种。 很会夸的，又新又有点东西。你就说隔旁边的两位没什么东西喽、 他们 又老又没什么东西。 我可没这么说，这都是我欣赏的前辈好吗？是不是？ 哎，你们三位真的是因为剧本杀然后认识的彼此吗？ 嗯，对。 那在玩游戏之前，就玩剧本杀之前听过对方的音乐吗？ 暂无。 没有。 好，音乐人跟音乐人一起玩这个剧本杀的话，就纯粹的玩呢，还是也会聊点音乐呀，或者听听歌呀，或者介绍一下彼此啊什么的？ 其实一般来说玩剧本杀就是纯粹的玩，因为你看玩着玩着突然在一起飙歌也很奇怪，就玩。 对， 没有那种剧本杀当中是有唱歌环节的吗？ 哦，我们那天是表演了一下。哦 啊，对， 我们才艺表演了。 对，那天就是他有在唱一首歌，是不是？ 对，我还想说，我说你们要准备好，我要唱我自己一首歌。当时是那个游戏环节，但是后来觉得太正经了，算了，就乱唱了。 我们那天玩的那个本子就是叫青楼，这是可以讲的吗？ 你都讲出来了，你这个人真的是。好，以上刚才大家就当没听到。然后你就真的在这个陌生的人面前去唱歌了？ 对啊，就是大家也不是很陌生，大家都很面善啊，看起来好像挺有意思的。 所以唱歌这件事情在你而言不是一个尴尬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害羞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挺害羞的。那天我感觉他很害羞，就很急速，就算了，太正经了，然后就 对，太正经了，然后就随便唱一点儿歌，然后就蛮有意思的。 儿歌？ 对， 什么儿歌你还记得吗？你要不然今天也跟我们随便唱一下儿歌。 有什么儿歌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哎呦 ，check it out。 玩尬的吗？ 蛮有意思啊。 你真的在那个剧本杀现场就唱这样的歌？ 对啊。 那大家不是岂不是很尴尬吗？ 大家可能习惯了我吧， 大家就会装作不尴尬了。如果我们很尴尬他也很尴尬。 然后内心深处说 What 发生了什么？ 内心是 没事，习惯了。 请问如果我们今天畅聊，然后三位谁会先开始唱第一首歌曲？ 那当然是于湘北啊。 OK， 我都可以。 哎，你跟湘北是特别好，是不是？ 也从对，我就这样会请教他一些关于 这是这是 我的问题， 这是我们 这是好朋友，他会直接 Q 到对方。 这其实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wow. 我们第一次就是那次剧本杀，对。 那 他是后来我有在网上见到他的作品啊，我会搜他的作品啊，因为他当时跟我说， 哦，真的吗？ 对啊，因为那王诗颖介绍你说你是他，你的很多词都是你写的嘛，哦，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会去看一下你自己写的词，所以。哦，我是有在网上了解过你们的自我评价， 感谢 yeah。 然后呢，你会怎么样评价于湘北的作品呢？ 就我先搜了他嘛，然后那个王诗颖最新那个专辑里面的歌就有你写的嘛，然后对，然后我就有去看，然后确实挺有诗意的，嗯，对，就是不是很空洞的歌词，然后我觉得哎还不错，还蛮厉害的，对。 你这人很实在，我喜欢你。然后你听他的作品了吗？ 听了听了。 你喜欢他的作品吗？ 蛮酷的，就是 我坐在这敢说不喜欢吗？ 就是刚才在外面又有听一首新的歌，就是有他们一个前辈的吧，另外一个那个也有听那个房东的猫他们一起唱的歌，就是哎，所有的 晚风轻几时那首歌 啊，对，就所有的歌词都不会拉垮，都挺不错，对。 所以于湘北的作品在你看来歌词是表达的非常到位的， 就很想跟他学习，让他以后能够教一下我把我一些弄得更有画面感一点。 好，你有想到他直接 cue 到你来唱作为第一个跟大家分享作品的人吗？ 我觉得我都 OK 啊，因为 就很强， 因为好不要脸。 哇哦，你这种黄晓云真的太适合去给别人做捧哏。 哦，不是，我觉得 捧得别人很舒服，你知道？ 哦，可能我下次就比较适合当那个主持人啊。下次我帮你接管一下，接管一下。 对对对对，来，那小北带第一首歌曲会带什么歌？ 第一首歌唱小把戏。 小把戏。 现在直接唱了呀？ 对啊。 哦。哎， 我们就这么直接的现场秀啊？ 不是半个小时一首吗？ 这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 OK， 那我就来唱第一首歌，叫做《小把戏》。 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如果他们三位会唱的话，也许也可以清唱或者弹唱片段给各位听。以下我们第一首歌曲小把戏，有请于湘北。 这是试音，不好意思。唱作词了， 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小美自己创作并现场演唱的这一首《小把戏》，你也太简化了吧，简化都没有听够就结束了。前面的麦克哈。 啊，刚才有点紧张，所以有点唱错了词，不好意思。 是谁说我来就我来的？那么信誓旦旦的，真的紧张吗？ 毕竟开场嘛，所以有一点点，待会儿可能就好了。 看微博直播的有朋友说，北北好棒，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 因为我上次巡演大概是也有快半年了吧，对，有半年没有演出了，快 半年没有演出，对于你而言是一件什么样感觉的状态啊？ 因为 会想念吗？ 当然也会想念。 是还好还是格外想念？ 还蛮想念的，因为就是上次演出见到了很多就是平时在微博上会就是在我下面评论的朋友，然后 你能对应到谁是谁吗？ 有的人我都知道，因为 就他会说他的网名叫什么。 对对对，我有了网名，我一看我就知道是谁了。 网名就能一看就知道是谁？ 对，因为经常会在我微博上面评论的那种。 那你会说什么特别的话吗？ 能说什么呢？就怎么说爱你们呀这种话， 就这样的话。 对， 小把戏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去年带来的一张专辑，谢谢参与。 对， 这首歌曲是明确的情歌吧？ 算是吧，就是其实就写我的来自于我的一对好朋友的故事，取材于身边的故事的一首歌。 录音室版也是很轻盈的。这首歌曲你在写的时候是不是也就这样抱着吉他弹唱的？ 对，就是自己在家里抱着吉他的时候写的。 是，我觉得是那种很适合晚上听，很暖的一首歌。 对，也是晚上写的一首歌，好像 夜里还是晚上？ 对，晚上。 你习惯在晚上写歌？ 我习惯在晚上写歌。 多晚了？ 凌晨左右。 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五六七？ 所以这叫夜里啊，那不叫晚上。我刚才专门追问了一下，这个点才算是晚上啊。 还有这种分别？ 对啊，你习惯在夜里去创作的人？ 对，我感觉就是晚上的时候会放大自己的情绪， 然后你就会让他随意的往下走，是吧？你们三位都是夜里创作的人吗？ 就是就算他是白天也要把他想成黑夜。就是有这种 感觉，就把窗帘全部都拉上，是吧？ 对对对， 这么见不得光吗？创作者都 就是可能歌曲的话，我个人更喜欢那种就是偏悲伤一点那种氛围，所以就需要那种环境。 但小把戏这首歌曲你要说是白天创作的它也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一个晴朗的一个下午，我会觉得 因为这首歌我希望后面的结果是好的，所以可能是偏在我的歌里面比较偏向于阳光一点的歌。 我想我不会错。 勾勾勾雪莹啊，说雨佳怎么不爱讲话，是睡着了吗？ 没有没有，没睡着，我在仔细的去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就值得我去这么。 我跟大家讲，我在直播开始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一会儿在聊的时候千万不要变成一对一的访谈，结果事实证明还是变成了一对一的访谈。 不会不会，待会儿我们激动一点啊。可以可以。 你喜欢这首歌曲吗？ 刚刚的小把戏吗？ 对啊， 蛮酷的。我感觉应该是你白天的时候收集的感动，然后在网上写出来，这样 是吗？ 是 白天收集的感动，在晚上去给它放出来。 这话要怎么理解？ 就是我们生活的时候，就很多歌词不都是日常生活中会写出来， 备忘录可能是白天放进去的。 对 对 对， 是吗？ 它就是某天我就回想着我那两位好朋友的故事，然后写的。就是 也没有 根据回忆，根据回忆来写的， 也没有说那天晚上我特别想写一个情歌什么的，然后就想到那样的故事。 我有点忘了，因为这个歌写的比较早，2017年写的。 那真的是很早。 对对 对对。然后一直放到了2020年这张专辑，放了很久哎。 对。 生活当中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小把戏，你当时写的可能当时觉得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契机放到当时的一个作品集当中。来，小把戏之后接下来你们俩谁先来嘞？两位女生的话， 要不雨佳老师先来吧。 你真的好适合当主持人，真的是，而且很会保护自己。 来吧来吧， 他是压轴，因为 nice nice。 雨佳老师会唱什么歌呢？ 那就先就是爱如海寂静吧。 爱如海寂静。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和听到以下张宇佳爱如海寂静。现场演唱的啊、哦，现场演唱的、哦， 鼓掌。 来自于张宇佳现场版的《爱如海寂静》，这么大的一首歌曲作为第一首歌，而且你发挥的这么稳，哎， 耶，是的，这就是我，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 你是吃 CD 长大的那种是吗？ 因为我吃了非常多 CD。 哇哦，他是我们北京巨肺。 好酷，我第一次听你的 live。 怎么样， 耳朵怀孕了那种、 哎呀，哎，你真的很会说话，这个人。 难道你耳朵刚才没有怀孕吗？ 没有。有了有了有了，真的很好听。但是你们在唱这两首歌曲，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很分裂、哎、我们每次在聊的时候嘻嘻哈哈，然后一唱歌都是这样的很走心的作品。这首歌曲《爱如海寂静》挺久的了哈。 嗯，这首歌挺久的了。其实这首歌录的时候2017年， 也是2017年。 对，2017年录的，然后就是发了视频在微博上面和一些其他的平台，但这首歌一直没有发出去。然后直到2019年的时候，这首歌才在就是各个音乐平台上发这一首。 作为这个当事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着急吗？ 嗯，还挺着急的。 那这样的煎熬怎么办呢？ 我能咋办呢？我只能忍着了。 你说的对、但这在创作人当中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无奈，是不是？ 嗯。 所以爱如海寂静，它不光是在爱情当中的爱如海寂静，有的时候在我们追求的自己的事业或自己追求的事情上，它有的时候也会爱如海寂静。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嗯，那你在爱如海寂静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让自己度过呢？ 就其实我是一个， 你是耐得住寂寞的人吗？ 我还好吧，就是分什么方面。 嗯， 就是我还是挺，因为在我觉得我很孤单或者我很寂寞的时候，我总会找一些事情让自己玩，就比如说在家里面养一个盆栽，就看着它，就是看它一点点就是长啊展开什么。 你当我们都没有养过盆栽， 看着它， 你是24小时看着它？ 呀，当然不是24小时啊，就是无聊的时候过去看一下它，无聊的时候过去看一下它，然后睡觉。 那正常人就看一下就走了，你是会持续性的看它吗？ 我会，因为它太好看了。 你养了什么？很好看。 我就是 发财树。 没有没有，我就是说先是床头我放了很浪漫的玫瑰花，因为听说在床头放玫瑰花会自己招桃花，然后就每天我 为什么放桃花呢？ 哎，这个听说是实现了吗？ 呀，也没有。但是实在是因为它太好看了，然后我就看着它，因为它我觉得花这种就很神奇，它从一个到的时候小小的，然后慢慢盛开盛开就很漂亮，然后我就会拍给各种朋友，我说你看它今天开了好美， 然后它就会凋谢啊，很多人就会觉得很沮丧啊， 换新一盆啊。 妈呀，你这个人说翻篇就翻篇。嗯，这是你在床前会放玫瑰花？ 对，然后会再养一个小小的巴西木。 所以你在寂静的或者是在寂寞的状态之下，你会让自己转移注意力？ 会。 嗯，黄小云呢？ 啊，我那个关于植物吗？ 也可以 啊。那个算命的说绿色对我好，叫我多去绿色地方走走。我在家里也养了很多植物， 都养了 什么？ 但都凋谢了，都已经 那你养了发财树吗？ 我养了那个吊兰，现在已经变成干枯那种，一碰就要飘飘灰飞烟灭那种。然后床头上的羊还有那个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能买的都买了，但是现在都活了没几个。 是你不怎么给它浇水吧？就是不怎么管它。 哎，差不多这样吧。 对它没有什么爱，所以它就 凋 谢。 我跟于香贝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九七四 live show 已经变成九七四绿植秀。好，黄晓云，接下来到你唱歌的时间。 哎，不错，来个 show time。 他们俩都这么走心，你接下来怎么？你怎么走？你第一首歌曲。 我就是把心掏出来看一看，看有没有东西吧。 也是很走心的一首吗？ 我们唱，待会儿唱哪一首吗？ 看你啊。 那就来那一首吧，叫做什么？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怎么样？来， 好，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哈。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今天想要点歌的话，各个平台也都可以看到。以下我们有请黄晓云。 从什么时候起，总是关着房门不出门透气，爱我也只字不提，只在夜里叹一口气，不太喜欢花天酒地，还指望着出人头地，背弃了二十的自己和生活怄气、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奶奶扶着墙壁下了天楼、我在北京和命运玩的游戏，一年四季不变的周期，窗外的叶子黄了忧虑，除了工作生活都没有人爱，我都发的讯息变成从早到晚刷的投影，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房间里铺满地也才没有慢慢老的声音，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今天我睡醒就关了手机，在肩膀上敲打内心的声音，装了百里得的人啊，变成了历史画册，只听过他们的故事，也却再没见了那个以前我们一起下课出去玩拼着打车，说以后你拍的电视剧我来帮你唱主题曲，耶学期期末我比你多考几科，以为上学期我又挂了几科，爱和他发的讯息变成从早到晚刷的抖音，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房间里铺满地也再没有妈妈老的声音，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爱人他发的讯息，好刷的抖音，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从什么时候？我房间里铺满地，铺满满老的声音，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从什么时候？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总是关着房门不出门透气，爱我也只字不提。 这来自于黄晓云自己创作，然后刚才也是我们来自于现场演唱的这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这是今年发的一首新歌。 对对对对， 该不会也是2017年创作的吧？ 也没有啦，就是发行前的几个月创作的这样。 很走心，很走心哎。 对，这个就我觉得前面两首歌，前面几句歌词就是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喜欢关着房门不出门透气，有这种东西吗？ 他在问你们有这样的感慨吗？ 会， 就我觉得音乐人吧，就是我这首歌其实我之前也写了很多首歌，但他都没有能发，就是总有原因不能发。就像你的那个2017年，然后2020年才出一些专辑，对，然后就会哎心里面就是很不开心啊，就容易不想出门，不想见人，对，然后就会写出这首歌。 这首歌是先有的歌词还是先有的旋律？ 先有了歌词，我那两句歌词是房间里衣服满地，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然后就从早上6点钟念到中午12点钟，突然就这首歌就哎写出来了，对，就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对， 那一天是比较 emo 的一天吗？写这首歌曲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人我就蛮乐天派的，虽然说乐天派这个词比较土啊，但是 哪里土了 啊，然后就是我不太喜欢让自己 emo 了，然后那一天就是我想逼着自己写首歌，因为我好想发歌，我说他 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愤怒感， 然后 谢谢你克制了你自己，@ 公司 人没了，反正就很想发歌，就很想写歌，就那天逼着自己写一首歌出来着。 哎，很多人在说支持原创，谢谢这些朋友们。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是二休息，马上回来。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0: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直播间当中大家看画面跟大家一样发现少了一个人的泽华，一会儿那个人就会出现，至于他干什么去了，大家自己去脑补画面好了。然后再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有朋友说，哎，接下来该到谁了？我们可以随意打乱顺序啊，不一定每次都是北北先开始。 那我们说剪刀布喽， 石头剪刀布吗？ 啊、来说剪刀布啊， 一局啊， 来一局。 哎，人回来了，那怎么说、 啊？我们一起说剪刀布，赢的还是输的？来，第一个 输赢的吧， 来吧，石头剪刀布。赢的 啊，我是输了是吧？ 那你是第三个了， 输的是第三个哈。 对， 好。 石头剪刀布，你第一个，我第二个，他第三个。Nice。 这个其实是有意思的，一般好像通常大家会出石头和布的比较多。 不会吧？我以为是出剪刀。 你们两个人是都是出的剪刀哎。 我想输啊，然后出剪刀，结果。赢了， 因为大家通常会出石头的话，觉得那个石头是比较有安全感嘛，所以很多人在说剪刀布会先出石头。然后有些 我是这个样子，我很喜欢出石头，我发现 对吧？然后比较有这个进攻感的人就会先出布，但出剪刀的， 是怎么样的？ 那于湘北，你为什么变了呢？你那么喜欢出石头的人，怎么今天变了剪刀？ 我想输啊！ 我也是，我想输，我也出剪刀。 所以谁是第一个？ 于老师。 我。 又你第一个，接下来给大家带什么样的歌？还是你先让大家点 歌？浮游生命吧。 哦，真的是，雪儿爱追星就点了这首歌曲，那就当是他点完，我们就给他点唱。对， 好。 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好。下首歌叫做《浮游生命》。 这世界有多少美丽的族群，足够吸引你的注意，不服气那些不起眼的爱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躲在暗处的关心何来公平？你选择视而不见，避而不提，爱多遥不可及，也无人在意。浮游生物的叹息，在我心底你是漩涡中心，当我跌入的是沼泽之地，越爱越难抽离，越挣扎越沉溺，谁能带我逃离这陷阱？经历了你这场暴雨淋漓，我是否还能等到那雨晴？不再自我麻痹，是可怕却清醒，我都懂啊，但谁叫我放弃。准把你一枪毙命，大不了最后谁都不要在一起，也只是幻想而已。在我心底你是漩涡 重新。当我跌入的是沼泽之地，越想越难抽离，越挣扎越沉溺，谁能带我逃离这陷阱？参演了你这场无声默剧，只有我懂那等爱的哑谜，就这样也满意，愿沉浮海底，浮游生物的爱情无迹可寻。 场上响起了掌声。 我听这个吉他版本的时候觉得很感动，哎，好像比录音室版本会，因为吉他总会有一种那个魅力， 很淳朴的感觉。 对，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很质朴的一个演唱的话，他就是觉得 会很动人。再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说，听了这首歌曲听了那么多遍，但还是会觉得好感动。你们俩刚才是就是捧哏式的鼓掌呢，还是发自内心的鼓掌？ 我是真的觉得很好听，因为我很认真的一直在听，听完之后他唱完那一句我就想鼓掌。嗯， 谢谢。 我有问题。 哎，来， 那浮游生物是怎么想到的？ 浮游生命啦。 浮游生命是怎么想到的？ 这个本来之前其实是叫浮游生物。 真的啊？ 啊，对对。然后这首歌作曲者江麦琪，然后他觉得这个名字太理科了，就是感觉很不人性化。然后我说那要不就改成浮游生命，然后他说这个命字改得很好，就变得很有人情味儿。 嗯，你刚才怎么突然这个命字说到了家乡话是不是？ 哦，你刚才问我什么？ 就是你是怎么想要用这个东西来比喻的？就是会想用它来， 因为那段时间有喜欢一个，很喜欢一个人，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卑微吧，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感受到了。那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想着那个人，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感觉状态去写的，还是相对抽离出来的？ 也是想着人写的。 那你现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有格外的不想唱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个歌蛮美的。 是美的、 就是、对 对 对。然后那时候的感觉也是很美好的，我觉得。 你给他听了吗？ 听了。 你给他听了吗？那你教他唱了吗？ 听了。 黄永云你特别会问问题。 你好八卦。 你问出了我都不太敢问的话。问得好。 哎呦， 他听了吗？到底 听了听了听了。 那他会给反馈吗？他的感受什么的 他可能都不知道是谁给他。 那他会给你说好听吗？ 会。 那你看到好听是不是也会觉得心里暖暖的？ 还行吧。 参演了你这场无声默剧，只有我懂那段爱的哑谜，就这样也满意，愿沉浮海底，浮游生物 这段是加的小号吗？ 是， 这个加的很棒。哎， 嗯，这段我觉得是点睛之笔。 这是你的想法吗？ 不是，是制作人老师的想法。当初本来没有这一段的，但是他说加上会好， 他会有一个滤镜的质感。 嗯，就是感觉像升华了整个。 对，因为有些人在听的时候他可能会回忆起曾经的某一段故事，然后找到共鸣，然后有些人可能感觉它像是一个未来感的一个往下递进的一个状态。总之这首情歌如果你喜欢的话，希望可以带给你爱情当中的些许的共鸣的陪伴吧。 到达雨情不再自我麻痹，只可保持清醒，我都懂了，但 是叫我放弃。 看直播的有朋友说北北的那个吉他很好看哎。 这个吉他是叫拿火，就是还蛮有名的吧，就是经常有人参加，蛮多人参加节目的时候会用这个吉他。 你是因为推荐然后选了它，还是有特别的故事？ 我就觉得好看选了它。 你应该是一个很在意颜值的人哈，各方面的、 谁不喜欢好看的东西呢？ 黄晓云呢？ 好看东西见一个爱一个。 到你了是不是？ 哦，到我了，到我了，我刚随便说的。 对。 接下来你带什么歌？ 我们来唱唱简单爱吧，既然都说、 哦，又是爱情、简单爱是你哪个阶段听的歌？ 那小时候啊，从小听的，就是 MP3 的时候听的。对， 你也经历过 MP3 的时候啊？ 那当然了、对啊，还有 MP3 MP5 都有。 你以前更新的速度有多快？ MP3 的时候， 那就是比如说杰伦老师的歌，那整个 MP3 里面多少内存就有多少他的歌。然后 因为有的人是每天更新，有的人是那个一周更新、有的人是很懒一个月他更新。 我一周吧，因为我住宿学校的，对，所以我只能周末的时候回到家，然后就靠这个当我的快乐了。这样 那个时候的黄晓云选歌是怎么样的选法？ 谁就是 当时谁红听谁？还是 就是呀，对，就是那就很随波逐流的那种。比如说那时候就说哇，周杰伦是最帅的，那我就一定要听周杰伦的歌。然后后来不是有韩流嘛，然后就什么Super Junior 啊什么的，然后就说哎，我们还是 Super Junior M， 就是都会学这种东西，就是跟风，特别跟风。小时候， 哎，你小的时候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会立马去学着唱吗？ 这可能天赋比较高吧，听几遍就会了，对，都不用学。 哎 呦， 哎呦，哎呦，好，接下来这首简单爱，我们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来隔空的唱哈。有请黄晓云。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我现在的感受。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要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想着杨梅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你靠在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想不简简单单爱，哦哦，想简简单单爱。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要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一起来嘛， 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你靠在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你靠在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 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 要一起来吗？一起来吧，一起来吧。 胸口睡着香，简简单单爱。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伤害。我靠在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没担忧，我们都可以自走。 好甜的歌， 好棒啊。你们旁边这两位和音天使不是很到位啊？ 啊，对对对， 怎么回事？ 我这个麦是没有打开是吧？ 打开了呀！ 啊，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 你没有放开唱了 哦， 一下子带回到， 对，回到了小时候。 我专门查了一下，《简单爱》是收录在周杰伦2001年的专辑《范特西》当中， 对对对， 20年前的歌曲嘞。 20年吗？ 对啊，已经2021年 了。我的妈呀！这么一说，确实20年了。今天21年嘛。 对啊。 经典永远还是不变， 好可怕。 对， 怎么样，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瞬间带回到自己小时候的那样状态？ 没有，就是感觉好像在有那种恋爱的感觉啊，就是没有，只能从歌曲里面感受一下。对， 以前在小学时候的黄晓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朋友啊？ 小学吗？ 啊， 哦，小学那很自闭。 哦，真的呀？ 哦，对。 完全感受不到是有多自闭， 就因为当时我头发很长，不是因为我当时很白，你知道吧？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 你现在依然很白， 没有那么白了。但以前小时候蛮白的，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白对女生来说不是 好 事吗？不是炫耀的资本吗？ 小时候不懂啊，觉得自己比较奇怪，可能特别好看吧，然后觉得自己特别不一样。 小时候女生不都觉得自己是白雪公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但是当时我就是没有嘛，然后当时小学成绩还挺好的，但也没觉得这个很怎么样，反正一个。哎呀，不善言辞也不敢讲话的一个人，蛮奇怪的，和现在是天差地别的东西。 那个时候的黄晓云是天天戴着耳机听歌，也不太爱跟人聊天的人吗？ 嗯，我当时也没有耳机听歌了，因为当时学校管得严的，我都是一直在体育课的时候写数学题那种东西，对，就很爱读书那时候。 后来怎么发生了变化？ 后来发现这个 我现在再补充一个问题， 来， 你第一次公开表演是多大的时候？ 哇。可能 学校联欢会也算啊，就只是公开表演就算。 初中或者是高中吧，对，是很后来， 真的是很晚了， 对， 嗯， 应该算是高中，对，因为后来吧，就是我太自闭了，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好朋友，我们军训的时候，他站在我后面，他就整个人特别特别的开朗，我就跟他一起玩，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我就向他学习，然后我就变得特别开朗， 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 对，对，还学的蛮多的。 你让那些害羞内敛的人怎么活？ 让他们多跟我相处一下嘛，我可以感染他们吗？ 他是你生命当中的贵人， 贵不贵人我就不知道了。 算，因为他带你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哎，也是，我后来为什么参加演出，这也是他，他蛮喜欢那种去舞台上表演，他喜欢跳舞，然后他就拉着我一起。 那你以前敢唱歌吗？ 我敢，哇！我当时就有。我们那时候有那个什么每个学校每一年都有一个那种唱歌比赛嘛， 嗯， 然后我就去报名，然后在那个小教室里面要表演，我去了以后我好害怕，我走了，又被朋友拉回来，然后又走了，又被拉回来，然后后来就唱了歌。对， 太真实了， 对，很吓人，不敢唱歌。 那你唱歌的那个当下是抖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一片空白，然后很抖，还会出汗那种。 当时唱的什么歌你还记得吗？ 也不记得了，可能也是周杰伦的歌吧。 哇，那怎么就开启了你后面的音乐这条路的可能性的呢？ 后来也是遇到了贵人吧，我那吉他老师啊，他后来就教我，他可能觉得我特别努力，就说以后不收你钱了，你直接来上课就好了。 哦，这么好的吉他老师。 然后他还给我安排了一个朋友专门帮我弹吉他，因为我当时吉他弹得比较烂。对，然后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在那个商场啊路边啊一起唱歌， 后来就唱多了就哎发现没有那么难去表演这样，后来就很爱，而且你表演的时候别人就会很喜欢你啊，觉得你身上发光，然后就觉得哎更加自信了，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在街头表演挺锻炼的我觉得。 对，而且我们当时是坐公交车， 不是挺吧，是狠吧 对，因为他过路各种人都有。 对啊， 是不是有时候还要跟别人抢？ 你有没有抢 过、哦、对，有时候还要抢地盘 我倒没有抢过 哎，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还是个特别好玩的一段经历。 对啊，那时候就随心所欲嘛，对，不像现在有时候想去路边唱歌的还有很多的 顾虑， 对，没有那么单纯了。 哎，真好，我、哦、没想到黄晓云是这么有故事的一个人。哎 哎，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哎，唱这首歌曲一下就把我们聊到刚才这些过往的时候， 嗯，对， 回到了若干个不同状态的黄晓云。 对，那这也是哎蛮有意思的。你们不知道我以前那么自闭吧？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谁能看得出来？ 我觉得你有社交牛逼症。 对，我是有点。 注意你的言辞哦。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接下来继续。如果我们这段都是跟爱情有关系的话，那接下来到雨佳的正好有首情歌，是不是？ 嗯，那我就唱一封告白信吧。 嗯，这首歌是怎么想到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哎，有，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喜欢上一个人，你会羞于去当他的面跟他说啊我喜欢你，我想说那不如写封情书吧。那写封情书， 正好问一下我们在场的四个人，如果喜欢对方敢于第一时间站出来跟他说我喜欢你当面表白的人请举手。沉默，你看这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我想说那我又想就是让对方 知道 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想说、啊、你 是不会暗送秋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小动作的人。 我是属于因为我平时太大大咧咧了，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块儿跟其他朋友没什么区别，就都把我当成哥们儿。 对 对，就变成真哥们儿了。 然后你会真的写信吗？ 我不会写一封信送给他，这件事情太奇怪了，所以我就写成了一首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浪漫一点吧。 我们应该都一样吧，都是会写在歌里。对， 所以这首歌曲也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北北的那首歌曲《浮游生命》一样，也是在表白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嗯，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哎，如果此时此刻你要是也正好是处在这个喜欢一个人的状态当中的话，你听听看这首歌曲有没有表达出你的内心的一个状态。那如果现在你在听或看节目旁边有另一半的话，也不妨把这首歌曲当作你跟他的一个私信的一个对话。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歌曲。一封告白信，有请张雨佳。 不经意的对视，可能是你从身边经过，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肩膀，又或许是你微笑叫我的名字，看着你笑起来温婉的眼睛，这一次我才知道我完蛋了。我想和你一起看星星，虽然星星都不尽你耀眼，我想和你去看看大海，虽然大海都不如你清澈，我想和你再去看日落，晚霞再美也不尽你眼眸，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甚至出现在我的每一个琐碎的日常。 所以我总能在这人群中找到发光的你呀。我想和你一起看星星，虽然星星都不尽你耀眼。我想和你去看看大海，虽然大海都不如你清澈。我想和你再去看日落，晚霞再美也不经意眼眸。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甚至出现在我的每一个琐碎的日常。 这是张宇佳的新歌，满屏都在说好好听和好稳。哎呀，太好听了吧！ 哎，谢谢， 好感人。 这首歌我要夸的，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们认识，我不知道你是歌手 啊。那你以为我是干嘛的？ 我不知道。然后后来那天你不是朋友圈被你刷屏了吗？嗯。然后后来我是听了一下，但是我在想说，嗯，他歌词不是那种刻板的押韵，对。然后后来你说了一句那个，这比起这是一首情歌，不是说这是一首情书，嗯。然后就让我就是越听越上头，因为你的每个字每一句就是他就是一个人真实的那种心理的感受吧，就是两个人正常相爱的时候就会想说的东西，然后还写的特别优美，然后我就还给我朋友听，他们一起听，然后后来我觉得好听，我给你转发了， 谢谢啊， 还给我点赞了，你看到了吧？对，蛮酷。 看，这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反馈，和非常陌生朋友之间的一个对话。你真的很在意歌词哎，黄晓宇。 对啊，因为我语文学的不是很好，所以我就 因为你老做数学题嘛，刚才说的。 Yeah, 对，数学还不错，数学还不错，对，所以我会学。 哎，这首歌就真的没办法，怎么办？爱情就是好卑微啊， 就因为 但就觉得好美好啊。 这首歌我就是怎么说呢？就脑袋里面在想说，那个人如果哎听到这首歌的话，会不会？觉得知道啊，我现在正在喜欢他，这样 不一定哎。 嗯，是啊，因为他没有就给我任何的反馈。 这首歌他知道你写给他的吗？ 不知道吧。 你有给他听吗？ 没有啊。 你还说别人八卦，你看到你的时候你也在问啊。你会期待他听到和评价吗？ 会，一定会。 这是尹一克的声音吗？ 呀，是的， 我听出来了。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十二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 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 现在是晚上11点，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材，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974 北京 974 Live Show，974Live Show， 周末晚上10点。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在醒着看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哎，这样的歌词梗会不会都已经有代沟了？你们能明白是哪首歌曲吗？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 对， 听过了，听过了。 OK， 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大家好，我是泽华。 大家好，我是黄晓云。 啊，要介绍吗？有。大家好，我是于湘北。 大家好，我是张雨佳。 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点唱环节，这一轮我们来一波点唱环节，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啊。 好，因为大家陆续已经把这个歌曲发送上来了，所以各位如果还想点歌的话，各个平台都可以把歌名，然后或者是想听谁唱什么歌都可以。有朋友说想听黄晓云唱那个 Justin Bieber 的作品。 啊，太荣幸了，当然要唱一下。唱什么呢？唱哪一首呢？ 你看你能想起来哪一首？ 那就唱那个。As long as you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ove m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yeah。 都没有听出来，也是太快了，被我们一秒。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嘛，这首歌， 然后，勾雪莹点想听雨佳唱《这世界那么多人》。 哎呀，勾雪莹好熟悉。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的飞舞中旋转，已不见了吗？晚冬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好好听哦。 嗯， 天籁。 对 啊，最近很多我们的听众和这个看节目的观众很喜欢点《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曲是你们的歌单当中的吗？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就一直在听，因为我觉得好听，就是好听，就很喜欢。 你会喜欢走心的情歌是吗？ 对，我一般会喜欢情歌比较多一点。 那你是听情歌会很投入，跟他一块放肆的唱的那种人吧？ 会会会。 那你在唱情歌的时候也是会非常投入的那种人吗？ 对，因为我一般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就是怎么说感情比较丰富的，不是说经历丰富，而是说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会那个触角比较敏感了。 了解了解， 对对对对对， 嗯，都有一点啊。 对，想听北北唱《晚风轻起时》。 哦，那是我自己的歌。 嗯， 那我是现在 弹唱是吗？ 你弹唱吧，你自己的歌了 啊、哦，好， 对呀、 啊嗯，那就直接弹唱吧。 好呀， 嗯。 点唱环节根据你们的感觉走，想唱多少唱多少哈。 好。 嗯。 好，下面带来一首《晚风轻起时》。 周日合上了眼，一切都没改变，只剩繁星满天在眨眼。当湖面悄悄浮现明月皎洁的脸，丛林的驯鹿淹水的香甜，时间时光谱曲的诗篇，往后故事都交由你来填。晚风轻起时，你的影子遮住了我的影子，你缓缓闭眼的时候是最美的样子。山谷很静谧，河流不湍急，你的目光向东潮汐，夜的精灵都在为我暗中孤静，你有没有听清？我都听清你藏匿心底的回忆。 这是于湘北现场弹唱的《晚风轻起时》，原唱是跟房东的猫一块来合作的。在听的时候有“这也太笨了”这个朋友说：“呜呜，时隔多年的单人版。” 对，因为这首歌是两个人唱的嘛，然后我平时的话都没有太单独去唱过这首歌，然后但是今天的话就是，想在这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献上一个特别的版本吧。 你是不是也很爱听情歌啊？ 对啊，谁不爱听情歌呢？ 你倒也是。你是不是会喜欢比较虐的情歌？ 我喜欢走心的吧，就是也不就不是很喜欢那种为了刻意去苦情歌的那种苦情歌。对， 你也很喜欢写情歌。 我其实写了挺多那种比较偏向于那种爱而不得的那种主题的歌。对， 这是你喜欢的一个方向吗？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应该大部分人都有过、就是、 有些人会觉得伤感，有些人会觉得唯美，你的感觉是、 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特有凄惨的美感， 对吧？所以我就说你就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有点迷恋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会觉得孤单吗？因为爱而不得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寂寞和叹气。 会， 但是你会一边孤单一边叹气， 但是这是很好的创作。 是的， 创作灵感。对， 你在爱情当中该不会也是这样的吧？ 卑微嘛，浮游生命。 对啊，我就是个很卑微的人。 但你是享受的还是你想变的？ 我觉得我也变不了了，因为每个人就是跟性格有关吧，就是性格是很难改的，这个，对。 还有说想听你唱水星记。 我唱吗？ 嗯， 好，那我就清唱一下可以吗？ 好呀好呀好呀。 还有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可以等待你，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让你找寻，环游的星星怎么可以拥有你。 好听。 我好像应该对着这个话筒唱。 但是那个话筒会更清晰。然后想听小云唱广东话歌曲。 哇，有毒啊。 你是会说广东话的吗？ 他是广西人。 我是广西人，但是也不是不行。嗯， 你是刻意学过是不是？ 也算是了，可以学过一两首吧。 是不要拼音的那种吗？ 也没有啊，因为我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学习环境，因为我爸妈他们都说广东话，说白话， 哦， 对，然后我在广州读书这样。 OK， 嗯， 随便来一首。 几千天敢放幸福吗？每日朦胧吗？仍然是那么认真吗？可有心恋人，情熟的恋人，情熟到无再共你讲话。以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更离遇见你的一刹那，如果时光机放在前方，可添真多次吗？就是那个林峰的《幼稚丸》。对，这首歌我是真的学拼音的，一个一个字学过的。对， 啊，我觉得说的很标准的。对， 真的吗？你是会说粤语吗？ 我不太会唱粤语， 听起来蒙混过关那种是吗？ 听起来感觉很标准，虽然不会。 那看来没有那个学习的，还是在脑子里啊。 这是到位的，我们外行人听起来是这样的啊。 啊，可以不 错。对，不知道广东本地人听起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然后你看到雨佳这块，哇，我觉得这个想听铁肺歌手雨佳来一首炸肺的。 耶，死了都有。 你把你 KTV 唱的那首歌要唱一下吗？ 啊，那个。女娲娘娘，我在这说，哎，等一下，就 是他当时在 KTV 唱这首歌，我真整个人都震住了，就是 被他的铁肺震到了吗？ 对，我之前知道他唱歌，但我没想到就是他能够唱这么厉害的歌。 哇，你这样说起来，我们很好奇呢。 对，对， 但这首歌清唱很奇怪吧？因为它是摇滚哎。 来吧，我相信你。 对， 你隔远一点。 哦，所以提醒大家要把这音量声音调小一点哈。 来，想一下啊，嗯， 铁肺歌手张雨佳出场。 女娲娘娘，不太敢啊。不留天哪，剩下块石头是华山，鸟儿背着那太阳飞啊，东边飞到西那边，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就这样吧。 你能理解我在 KTV？ 我能。 让我想到了，就是 KTV 总是会有人会点那个。 我当时在 KTV 就是。 再见五百年。 耶， 你是会吗？ 这个。 我真的还想 来。来一个。 五百年。 你不要，你放开，你就要回来让我们感受到。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上头了。 此时此刻有困意的听众跟这个观众都会 醒了， 吓醒直接。 哎，你真的是铁肺哎， 就比较喜欢飙高音。 你最高哎，你在 KTV 当中是不是很喜欢飙很高很高，像青藏高原啊什么的？在 飙过，但是青藏高原太高了。 那海豚音你会飙吗？ 哇哦， 我感觉我不太行。不行，不要献丑了，就是说， 我只单纯问嘛，如果喜欢飙高音的话，可能也会想要挑战马拽开瑞啊那种， 对，在 海豚音啊， 家里面有练过，然后我当时还在想，我很开心，我说，哎，我说我好像是会海豚音了， 嗯， 然后说，哎，朋友说你唱给我听一下，我唱完了，他说，就是只给我听就可以了。 这个朋友是哪个朋友呢？ 海豚今天的嗓音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 所以高音这个事儿在你的 自己的作品当中你会格外的突出出来吗？ 嗯，其实嗯，好像就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歌好听不是说一定很高才好听，就要有就是感情在啊，什么东西在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不一定非得是很高很高的音。 但我在猜测啊，当一个人唱高音很好听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希望自己经常可以把自己的高音面展现出去。 嗯，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转变？ 最开始就是在我参加节目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唱就是很大很大的歌，因为我觉得 节目就是要这样的效果， 对，我觉得这样唱出来大家会觉得哇真厉害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我才开始发现，就是其实这种歌唱多了，第一次可能人家会觉得很好听， 嗯， 然后你唱多了大家就说嗯赵永嘉只会喊， 而且觉得太吵了，就不要听赵永嘉， 只会喊。然后后来就想说，那还是唱一些就比较旋律感好听，然后我又觉得很能可以走心的一些歌。 而说到参加节目，你们三位都参加过节目是不是？ 哎，好像是。 嗯， 参加节目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还想要参加节目的请举手。哦，真的啊？ 谁不想啊？ 啊，因为参加节目会有更多的一个曝光是不是？ 对，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认识挺多就是很有趣的人，就是也可能就是志同道合的那种。对， 现在在参加节目的时候已经不像大家想象当中呢可能会彼此比较啊，彼此那样的一个竞争啊，这样的一个感受了。 就是因为节目这你录一期节目的话，有时候要大家一起相处很久的，就是可能要几个月啊那种，就是需要摩擦什么的，有时候会真的会交到很好的朋友。 嗯，那如果没有节目的话，私底下想要认识音乐人同行的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是吗？除了参加剧本杀这样的， 对，就是那种如果是朋友叫朋友啊，那种出去活动啊，那种有可能可以认识朋友新的朋友。 嗯，于小美，如果还有这个综艺节目的话，跟音乐类有关，你想参加什么类型的音乐类节目？ 嗯，当然是原创音乐类型的。 嗯，你们三位应该都是吧？ 嗯，希望下次可以在同一个节目遇到这。 好呀。 哦，我还挺期待你们三个在同一个节目。 那除非是男女混搭的节目那种。 嗯，对，应该是吧。 你们俩也是分别想参加，那如果再参加节目的话，张雨佳你会展现不同面吗？如果节目组还说我们就要听这个铁肺，我们就要听这个很大的然后很高亢的歌曲， 首先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会配合一下节目， 嗯， 但是就不会说一直只唱这一种了。 嗯，黄小鱼呢，作为新人的话， 对，我确实是新人，说如果再参加节目的话，其实 话语权是不是没有那么高？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哎呀叫很随缘，我觉得东西， 嗯， 它就是不是说你前期怎么个想要怎么样它就会有怎么样展示，它有很多时候都是哎突然就到你身上了这样，所以没有什么好提前去预判的，就是你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前进让自己充实，就是就 OK 这样。 那开心的状态这样的随缘的感觉是好的，那如果遇到不开心你怎么办呢？ 我觉得那这必须是每一个从艺人员给经历的东西吧，就是可能会从一个像我之前上节目就是一个很天真的小孩，然后被那个生活毒打以后吃了很多苦以后就变得没有那么开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就发现你还不如做自己让自己开心就好了，那就不用说为了去迎合节目迎合观众这样，但是首先还是要有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对， 听起来很轻描淡写，但这样的转变不容易。哎， 对啊，就是闷在家里了。对，就自闭嘛，就是哎，尝试一下那种不同的人生呐、啊。之前是很快乐的人生，都尝试一些很自闭的人生，也是不错，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 你自闭的时候会唱歌吗？会听歌吗？ 我自闭的时候，我不会听歌，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更加 emo。对、 哦、 对，大家 emo 都会越听歌越 emo 嘛。我会看， 因为有些人是在 emo 的时候就是会听歌。 我会去看那种，对，我会看，我会让自己使劲不 emo， 我会去我们家旁边的书店去看一些那种生活美学的书， 彻底转移注意力， 对，让自己学会怎么样去消化这个 emo 的情绪，然后变得更加乐观之类的。对， okay， 我会这样。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个电影歌曲。 哎，可以可以， 好吧。 I'm the one， 对， 这首歌曲也算是、好像会我们在有些沮丧的时候自己会跟自己说的话。你会是这样的人吗？ 对啊，我觉得每首歌，这首歌就真的很有意思。那个电影嘛，我看了好多好多好多遍。然后我最喜欢就是那个主角 Bernard， 就是他那个炯炯眼神，就是孤注一掷的态度。因为可能我这人本来眼神会比较飘，聊天的时候，但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哇那么坚定，就是我想要去成为的一个东西。对，然后我就给他写了这首歌。 然后听起来这首歌曲就很有力量。 Yeah， 以下我们的现场演唱， 来吧。 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I'm the one 来自于黄晓云。 青春三岁就告诉过我，我的理想不会在这里实现，同学的数学被发现会被枪毙，叫放弃执念。可当我闭上了眼，脑海里的公式不停不停的计算，计算着告诉我，人活不过几十年，如果没人能懂又何必复合，又何必接受指点。我知道它会实现，只要换个地点啊。我知道太过耀眼会让人觉得刺眼，我知道若你选择背叛，我只在弹指一念，也知道无路可退，只能用自己来试验。我总是擦皮鞋的孩子，但那只是以前。我承认我是弱者，可弱者的优势就是永远有更强烈变强的迷恋。我承认我要作恶，作恶多端的扰乱这该死的条约假象，顶着人的欺骗。 You're the man I wanna be， 坚定无疑的眼睛。 Won't give up and stick with it、yeah.I'm the one and only trust. Swear to you, I won't get lost. Be the one you wanna be. You're the one and you will be.、Yeah. Ooh, yeah, yeah.、 拥有了财富却无法改变肤色，坐上了交椅却不能赢得祝贺，背负着原罪却不再重蹈覆辙。 Hey bad idea， 别小瞧决心多么嫩。 I have a dream， 披着荣耀的黑自在地走进儿时的商店。 I have a dream， 自由平等将不再被提倡，已覆盖了荒原。I have a dream， 用微薄身躯唤醒诺亚舟沉没的船员。I have a dream， 尊重是昂贵的东西。I fight for it， 为此冲下悬崖，一再所不惜。 You're the man I wanna be， 坚定不移的眼睛。Won't give up and stick with it， yeah。I'm the one and only trust， swear to you I won't get lost。Be the one you wanna be。You're the one and you will be. You're the man I wanna be， 决定不移的眼睛。 Won't give up and stick with it， I'm the one and only trust， swear to you I won't get lost。 Be the one you wanna be， You're the one and you will be 现场版本的这首新歌， 对对对， 电影新歌也是合唱版的 I'm the one， 对对对。 然后再看我们抖音直播的说居然唱了完整版，很喜欢。 对，就是哎，这是我好像第一次发歌以后第一次唱，对， 很带感。哎， 我觉得你一个人唱也完全 hold 住了。 对 啊，那哦，对，我还有一个新的版本，就是纯人声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样啊，纯我唱的。对， 而且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白光的光天化日之下，你唱的是很有力量感和一个情绪， 烧起来了是吗？ 对， 这首歌就是我觉得蛮酷的，它就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东西，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不断努力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当时我是国庆的时候，我们自驾游去那个银川，开了13个小时的车，然后当时已经是凌晨3、4、5、6、7、8点了，然后我就在那个车子里面听一首汪苏泷老师的《不服》，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反正也是一个抨击那种现状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听了听，我想说我一定要写一首那个这种表达自己那种是一个弱者，但是弱者的优势就是永远有更强烈被强的迷恋的歌。然后后来我从银川回来以后，就遇到了那个制作人梁淑丽老师，然后呢他就跟我说现在有一首电影少一首 rap 这样子。然后呢我当时就想说天哪，我好像不配为电影写歌啊。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这个点太真实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电影它好像不是我这个 level， 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苏丽哥想让我写一首电影的歌，然后我朋友就给了我一句话说，那你就写嘛。哇，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回家，我就看了5、6、7、8、9、10遍的电影，然后就写了 verse 1，然后发出去给苏丽哥，然后他说， 哎，很不错，我连续听了三遍，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哇，当然给我了很大很大的自信，然后我就接着把这首歌写完了。然后其实这个 hook 他改了三个版本吧，后来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苏力哥跟我说，说写歌的时候你可以从，有时候你可以从多方面去写，比如说你 verse 的时候是以主人公在写，然后你 hook 的时候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写。然后我想说，哎，那我就从我自己的角度吧，毕竟我这么喜欢这个主人公。然后所以 hook 他写的就是我喜欢你这些坚定不移的眼睛，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对，后来就有这首歌的出现。这样 你在讲这段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哎，我也不错不错，每个人都是这样吧，就是那种弱者变强大，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对， 我起鸡皮疙瘩那瞬间是真的会，你知道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出现刚才你说的很真实的很坦诚的那句话， 对，我不配，对吧？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下意识可能觉得自己不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但是还好我之前就有努力去写歌这样。 而且你这样真实的事实告诉大家，只要你够坚定，只要你够有很强的信念，你就是可以写出让别人同样感同身受的东西出来的。 对啊，就是吸引力法则嘛。 对，然后你刚才在讲述这段的时候，你整个在燃烧的那个能量值特别特别好。 哎， 希望不管过了多久，你始终能够保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值和能量场。 OK， 传给你们一点能量场啊，大家加油 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你们是最棒的。 对，今天周日啊，明天周一的一个状态，所以这首歌曲很给大家打鸡血。明天就是这样的 ，I'm the one， 现在去上班。 对，我就是那个人啊。 对，但也不要跟领导吵架啊。来吧，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同样，哎，我们延续这种燃的一个感觉好不好？如果是燃的作品的话，你们俩想会想什么样的歌？别人的歌也行。 他说我们的爱情还没有那么激烈过，写不出这种太燃的。 人家也不只有爱情， 轰轰烈烈的那种爱情歌曲。 哎，真的这样一问的话，突然间都会有点懵哈。你们不会有在没有能量的时候会听一些有能量的歌，然后给自己打一打鸡血吗？中文的英文的什么的都可以。 嗯，我的话，我其实听比较那种嗨的歌的时候是在运动的时候。哎，就是比如说跑步的时候，我会去听那些比较欧美的那种。 但是跑步的时候，它通常更多是一个 BGM 的一个陪伴感。 啊，对， 你并不会太怎么样的听进去。 对对对， 对吧？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太听嗨歌的人。 你要说晚上我睡在床上，就是睡前那种听歌，我要听很嗨的歌的话，我不是睡不着了吗？ 你只有晚上听歌吗？ 嗯，晚上听的比较多了，然后在。要平时听的话，就是走路上，或者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或者是，反正就是那种在交通工具上的时候听， 都是需要有陪伴的。所以听起来你这时候都会选择陪伴感比较强、讲述感比较强、比较走心的作品。 嗯，对。 雨佳呢？ 因为我平时好像听抒情歌比较多。 你也听抒情歌多啊？ 嗯，对。 哦， 我觉得老师可能问错人了，因为我们这种音乐人是比较自由，就比较那个比较自由的。就但是我的同学那种考研的就特别喜欢听这种歌，他们觉得不听这种燃的歌写不下论文，你知道吗？ 他会有那种小宇宙传递给你啊，你会感觉自己也在燃烧。 对，所以就是压力比较，当下压力比较大那种。就是 你私底下也不爱听这个节奏感比较强的嗨歌？ 我嘛，我都听，我什么歌都听。对， 然后你在唱 rap 的时候是很顺利的还是？ 嗯，蛮顺利的，蛮顺利的 啊，那也不错的。好，既然他们都不激烈起来，那我们就稍微休息，然后后面半个小时我们继续带给大家讲述感陪伴感很强的作品。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和联，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 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1: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我是最后半个小时跟大家一起来听走心陪伴歌曲的泽华，再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佳。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湘北。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黄晓云。 你们打招呼都这么简单的吗？ 是要怎样？是大很 都不加一些什么形容词啊，然后一些天花乱坠的东西吗？ 就是、 这样会方便大家好记住啊。 大家好，这里是那个天生丽质，然后那三观比较正的那个一个原创歌手黄晓云。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然后有个新歌叫《I'm the One》，前几天刚发，记得去听好吗？对。 前面还有刚唱，然后现场感也唱得非常的好。来，你们俩呢？ 对 对。 大家好，我是呀，我想想，我很胖，但是我很漂亮的小小张雨佳。 哦，这个棒，这个好，这个好，对。这个胖这个事儿是困扰吗？有过困扰吗？既然你都唱了啊，我就直接问了啊。 其实还好，之前挺困扰的，然后后来也试着减肥了。没怎么太成功，它就成为不了我的困扰了。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在你面前已经不再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事儿了。 对，我不太会觉得别人说我胖是怎么样，我就觉得胖怎么样，我知道我长得很好看就行了。 这点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各行各业的人，大家每天都会接受各种各样的一个有的没的的评价，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不是重要的评价，但是自己就会听到心里面去，然后就会对自己产生困扰。那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我们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好，但其他方面就是很好啊。 对，就所有很多现在很多很胖的女孩啊，就真的没必要，就大家说你胖那又怎么样， 胖的也很美丽啊， 你就很漂亮啊，另一种美 啊，不是美只有不是只有瘦而已。 你说的对， 对， 我觉得每个人有一点缺陷他才是真就是更美。我觉得 等一下，胖不是缺陷 啊。对，我说错话了， 长嘴，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的缺陷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婴儿肥很严重啊，就是可能大 那我怎么办， 就可能大家说没什么，但是我比如说之前就是上镜的话要求会比较高，然后其实这实在是困扰，因为经济啊什么就会说你看你又胖了你还吃，他其实这种东西在我前期就让你 对 就他会给我一种很那个，后来我接受了，那你瘦你让别人去瘦了，我就不是那种瘦的款的，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会这样说，你别再管我吃不吃了，我就这个体重。对， 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能量传给所有的在看和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家。于湘北，来该你介绍自己了，他们俩都用各自的方式。 好，大家好，我是纯白无瑕身如其人的于湘北。 纯白无瑕是怎么想到的呢？ 我前段时间发微博照片，然后我有个朋友总是下面评论我叫什么纯欲天花板。我就这么一讲了。 所以你会喜欢这样的一个纯白的感觉哈？ 我喜欢干净的感觉。 来吧，我们接下来后半小时你们说到的走心的环节，你们俩谁先走？ 那还是我先。好， 来吧， 我先。下一首歌是去垦丁林场雨再走开。 这个歌的歌名就很浪漫，而且很有画面感。就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到处旅行的时候，大家会更加去怀念曾经旅行当中的一些故事和点滴的。以下我们现场弹唱版本的去垦丁林场雨再走开，来自于纯白无瑕的于湘北。 是雨点晕开在我脑海，雨声大了起来，船舶已经停摆，开在垦丁的花是否渴望对岸，像我一样翘首以盼，我感受你的坚韧，寂寞你的不安，像你手里的风筝飞得在云中会回来，人们所谓的遗憾，追根到底还是不甘，我品尝你的快乐，你的悲哀，你的波澜，像你世界的雨伞，风吹雨晒一直撑开，脑海的鱼群追赶，你的影子四处离散，还好还好，我有一片夜晚足够笼罩你的阑珊，还好还好，我有烛台一盏足够安放你的璀璨，你的坚韧，你的寂寞，你的不安，像你手里的风筝飞得在云中会回来，人们所谓的遗憾，追根到底还是不甘，我品尝你的快乐，你的悲哀，像你世界的雨伞，风吹雨晒一直撑开，脑海的鱼群追赶，你的影子四处离散，天空暗了下来，记忆勾兑成 是。 去垦丁淋场雨再走开，这也是来自于余湘北的创作跟现场演唱。你真的很会写歌词哎！ 啊，真的吗？ 人们所谓的遗憾，追根到底还是不甘。我觉得这句话写的， 这首歌算这句话算这首歌的金句吧。 这样的金句对于你而言是要措辞很久很久才能写出来的，还是通常就是灵光一现？ 没有写很久，这首歌我记得好像是歌词是在地铁上面写的，对，当时也是2017年的时候写的，好像是。 你在地铁上听着歌曲的时候写的吗？还是什么也没听？ 没有，就是那段时间我好像是蛮沮丧的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在地铁上我们坐着，我好像是刚上完课还是怎么样，那个时候在上大学嘛，哦，好像是大四那段时间，应该是就是快毕业了嘛，然后就对未来就是很迷茫，不知道要 焦虑感， 对对对，就蛮焦虑的那段时间，然后我就坐在地铁上，然后看着过往的，就是大家都坐在那里就玩手机玩手机，然后说笑的说笑，就是好像大家都跟我无关，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感觉很 emo， 就是 emo 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写点东西，然后我就在地铁上写了这首歌词。 是大部分的歌词还是几句？ 全部吧，好像 全部啊。 啊，对，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 什么？ 就是戴着耳机和所有人擦肩而过。 可以这么说吧。对， 但你当时没戴耳机是吗？ 好，应该是在听歌，我在地铁上一般都会听歌。对， 是听的有歌词的歌。 但是你自己还可以再写出东西来。 那我就不太记得了， 因为那很容易干扰啊。还是你就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了，然后就忘记。 应该是听着比较 sad 一点的歌吧，可能是英文歌。英文歌的话就对我没有任何阻碍。 啊、 对，反正听不懂。 你那个笑都是 听懂这句话了。 对，大家都听懂了。我想问北北一个问题啊，你的嗓音在你这么多年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你造成过困扰吗？ 嗯，造成过。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就真心觉得自己唱歌和嗓音好听了？ 应该是高中时候吧，高中的时候。 也是像刚才黄晓云说到，有朋友的鼓励，然后才找到的吗？ 对，因为我其实从小学开始我就有点受到声音的困扰， 是 就是小学，因为小学那时候都还没有变声，所以我声音更像女孩子其实。然后当时班上男生就会拿这个取笑我，然后因为我很喜欢上音乐课，然后音乐课上我就是老师让点名唱歌啊什么，我都会很踊跃参加。然后 你是很敢唱的人？ 因为音乐老师很喜欢我，所以喜欢的在老喜欢老师面前的话就比较踊跃一些。 是， 对。然后男同学大概就因为这些就会不爽我，然后就有点 一定的 孤立我。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阶段的你是自闭的吗？ 那个时候就因为他们就说比较难听的话嘛，然后就会我那个时候就比如说老师有一次是让我去参加学校的一个什么音乐表演之类的音乐比赛什么的，然后我就死不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去参加了，然后班上大家都会在电视上，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学校每一个班级都会有台电视，然后全校可以直播的那种。 嗯， 然后我想、 啊、 我想要是班上男生看到了肯定又在电视面前要笑话我，所以我就不敢去。对。 然后高中的时候怎么样的开始喜欢上自己的声音？ 高中之后就是感觉大家都长大了吧，就是大家都比较宽容一些吧。然后 它是明确的事件，还是你自己慢慢也跟自己和解了？ 嗯，因为我觉得周边的人有很大的原因，我周边的人对我都比像高中初中会善意很多。 真好，谢谢他们。 对对，然后我就也敢去唱歌了，后来 真的很感谢这些人。 对对， 感觉这就是我刚刚说那种所谓的缺陷吧，就其实你所有的缺陷它其实就是你一个最特别，你最特别的东西。 我们常说它是礼物，但是对于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不同的状态当中的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感受不到那是一个礼物。 对，当你真的喜欢以后，你就发现它能给你发光发热。 对， 前提是你要去接受它。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后半段说到的就是所谓的加引号的这个缺陷，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都会不能自己跟自己和解的曾经那个缺陷，然后试着放过自己，然后试着去跟自己和解，你会发现那些缺陷其实都好美丽好美丽的。 对对对， 来吧，接下来到瑜伽时间了。你很沉默。哎， 我没有很沉默的， 一到这样的话题你就敢忍 他可能困了。 没有没有，我很认真在听。那既然我很沉默，那我就唱一个我好朋友的一首歌，比较不沉默的一首歌吧。那就唱我的朋友李宇的一首《蝴蝶与鱼》吧。 欢迎。 你刚才那样很有那个小学初中的那个晚会的那个感觉。 追我，但你不绝于口的说着这个对的那个错。 你的朋友李宇写的真好，你唱的真好， 谢谢。 蝴蝶与鱼这首歌曲，你跟李宇特别好哈。 嗯，对，我们两个之前我们在一块住了五年差不多。 嗯、哦，你们会彼此交流音乐吗？音乐人跟音乐人在一起，而且还住在一起。 会。 要说真话吗？ 要，嗯，是会的。就是他可能会写一首歌会给我听，说，哎，你觉得瑜伽，你觉得会不会这块儿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好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朋友你就是要跟他说真话。 嗯，对， 如果你一味的跟他说哇好棒，然后结果却没有那么好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所以就说真话。 那会产生矛盾吗？ 不会，完全不会。 嗯，你们俩也是会说真话的。 对啊， 就是别人在问你，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这个 demo 怎么样的时候。 嗯， 不一定， 你看倒吸 了 一口气。对啊， 有些人他是初期的，你得多夸他，因为你知道他这首歌他不可能发的、哎、但如果你不夸他的话，他可能就写不下下一首歌了 啊。所以 有些 要因人而异， 善意的谎言，对，因人而异。对， 嗯，小北应该经常会有朋友问你吧。 对，就是我分人的啦，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刚写不太久的那种的话，我会多以鼓励为主、 嗯、 就是不然的话你要一开始就打击别人的话不太好。 你跟焦麦琪合作也挺多的 啊，我们写了挺多歌的。 那你们俩的交流也是这样的直来直往吗、 啊、我们比较直接，因为已经认识挺久了。对， 但直接说有时候就是会产生口角啊。但产生完就产生完是吗？ 没有哎， 真的不会吗？ 就直接说，当然不可能是跟他说啊，你这个太烂了，你这个 不行。对， 就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会 就是会有差异啊， 我们会说出来，就是你哪个地方不 不太好是为什么不太好，然后我觉得应该怎么处理会更好，就这样讲。 对，就直说是直说，但是直说也不一定要把话说那么难听，就好听一点的直说。 哎，有的时候口角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我们的情绪使得我们的言语变得好像有点过于直白，然后让对方听起来不是那么开心。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请问有没有可能你们三位合作一个什么歌曲？ 我们刚才的这个，我们刚才合作了一个，然后翻车了。我们开始之前合作了一个翻车了。 有可能的夜晚呢？那就、 有可能的夜晚， 好像是我们 来吧，那太棒了， 唱一唱 的，有可能的夜晚吧。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好的。 搜一下词呗， 贝贝，你搜一下词。 你手机给我。 这样穿吗？ 好，你手机给我。 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 我来。 那么传递一下，我们临时来合作一个曾轶可老师的《有可能的夜晚》，送给这个点啊、每一个伤心的人呢。 对，刚好是夜晚嘛。 对， 听完这首歌就好好睡觉。 哎，怎么还没有听够？哎， 那就 repeat 重播吧，看回放。 还有可能再来一首，一个片段也行吗？你们三个 不是说要唱那个吗？晴天是吗？ 来个晴天吧。嗯，那我们就直接一起来呗，一人。 晴天的歌词 来了，稍等一下。 但是我这只到副歌之前啊。 好呀， 我们就随意的合作一下。嘟嘟嘟嘟嘟。 谁先唱？ 我来两句吧，好吧。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记忆之荒到现在，瑞嗦嗦西哆西哈嗦啦西西西西啦西啦嗦，追着前奏笼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 来。 湿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 没了， 结束了。 结束， 太折磨人了。 想听的话，下辈子吧，好吧。哦， 下辈子吧。太猛了。好了，感谢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听的作品，然后最后再度的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张宇佳带来的新歌《一封告白信》，如果喜欢的话多去听，然后多去支持，然后黄晓云的新的电影作品 The One， 对，新歌大家多去听啊。 然后是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 对，很有力量歌， 也希望今天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是满满的一个力量感， 对，加油。 于翔北呢？ 啊，我什么？ 你最近有什么动态要跟大家分享吗？ 我动态，哦，我动态，我就是最近在做第二张专辑嘛，然后我来北京，然后也是正在上学，然后在学习编曲之类的事情，然后就是第二张专辑希望自己当制作人嘛，然后做一张就是最自我的一张专辑。 好棒呀。你会有一个设限吗？大概什么时候要跟大家见面这样的第二张专辑？ 我希望是明年夏天的时候可以发专辑的第一首歌。嗯， 然后是一整张专辑是不是？ 对，是，但是可能还是会一首歌一首歌的来放出来。对， 期待。会跟2020年这张专辑有很大的差别吗？ 我觉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对，因为都是我自己来， 然后又一边在上学，一边有新的进步，然后一边在呈现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好棒啊。感谢三位今天做客九七四大夫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今天如果要哪首歌曲你觉得好听，然后想回听的话，我们的直播一直都在，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晚 安， 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秋天，处处挂过香。 雪莲追着高山，倔强的绽放。江河追着海洋，汇聚成狂。